朋友是告诉你说，可以，这想法很好，可是谁去走这个路是需要我去走。如果说这件事情我能做到80岁的话，我会特别的幸福。 乐观、积极、坚持，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，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唐朝末年，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。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、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、草军横行。王仙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。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，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 上回咱们说到，韩建和李茂贞想挟天子以令诸侯，结果他们却被李业耍了。李茂贞要出任西川节度使，李嗣周要占了他的凤翔。然而这还不是最坏的消息，还有更惊人的消息在等着他们。李业要开会，与会人员呢是宰相，韩建没参加。作为东家以及掌握李业生死的人，他呢本来是有资格参与这种高层会议的。那李业也是上路的，每逢重要会议呢都要去请他列席，但是韩建不来，打死也不愿意来。不是他觉悟高，就是因为不识字，跟宰相翰林学士坐一块儿，那太不自在了，是不是？没文化流氓也可悲啊。会的主题是讨论大唐的困境，会议的内容千篇一律，问题呢依旧是问题，解决方案依旧是那些方案，开会说说而已，何必当真呢？众宰相对此是熟知于心。但是这一天，李业的脸色一沉，突然就问李茂贞是不是还领着兵在奉天不肯退啊。下面回答是。好，朕要亲征。啥？底下人就疯了。宰相怀疑自己耳朵是不是没听清楚，还是膜破了呀？没错，李业正在那儿没心没肺的大吼：“朕要亲征！”这宰相瞬间就石化了：“你亲什么不好，非要亲征？”但是李业呢，还真就来了劲儿了：“朕要率领众亲王跟李茂贞拼了！”朕就不信以李茂贞有三头六臂。对了，通知韩建让他出兵助战，大家不要怕，朕已经通知太原，李克用也会来的，还有朱全忠估计也要来。李业一人在上面说的是眉飞色舞，调兵遣将指点江山，直将骑兵当粪土，直视韩建为浮云呢。这时候众宰相突然明白过来，哟，皇上这不像是在说着玩，这是来真的呀。 这刚刚还石化的众宰相突然都活了过来。据说人体的身体器官舌头是最灵活的，用好了益处无穷。比如说诸葛亮舌战群儒，张仪苏秦舌动七国等等，这都是在说舌头的优点。宰相们最先回过神来的，这也是舌头啊。大小尖细若干舌头纷纷表达意见，一时间嗡嗡的哇哇的呀呀的，就跟进了菜市场似的。皇上三思，慎重慎重，皇上是万金之躯，不可轻动，皇上这事儿还有回旋余地呢。看着这下面呢急成热锅蚂蚁的高官们，李烨是不禁冷笑。官呢，宰相呢，朕的左膀右臂呀，国之栋梁啊。好吧，不争就不争吧。一挥手，亲征之事作罢。这李烨虽是皇帝，但讲民主，听人劝。世界和平，天下和谐，风平浪静，艳阳高照。宰相们冒了一身臭汗，出了一口长气儿，哎呀好险呐，差点跟着皇上去送死。这个会议呢毫无意外，无果而终，但是会议的内容惊动了一个人，韩建。他不明白啊，史书上分明说挟天子可以令诸侯，但实际一操作怎么这味儿就变了呢？好，他顶着一挟天子的罪名，却没有拿过半点挟天子的威风和快感。这天底下没有人买他的账，天下枭雄个个都在威胁他，马上放了皇帝，不然跟我的大刀说话。所以可见，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距之大呀。这些呢，韩建都认了。但是他万万没料到，就连李烨他也没法挟持住。哦，你吃我的住我的，在我眼皮子底下，哦，就宣布实施拘留了。你这小子还打起了亲征的主意。思前想后，韩建总算明白了，李烨这个人太有信心了，给他一位兵，这皇帝就想着带着这兵啊征服七大洲四大洋，还要给个长征七号，我估计他就能横扫银河系，统一全宇宙了。面对这一大活宝，韩建呢非常苦恼，他简直要得这反向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了。韩建下决定，对付这样的人只能让他一无所有。韩建要对付的是李烨的兄弟们，你这么横，不就是指望着你这兄弟能为你招兵买马吗？那得，我就把他们全给端了。杀亲王不是容易的事儿啊，只有一个理由可以支持如此大的动作，谋反。李烨同志虽然说拉拢外人屡屡失败，但是作为一个家长还是比较成功的。李烨子弟在他的领导下团结友爱，互相信任，估计李世民前辈看到这种和睦情景都要羞得钻地洞。你更何况现在亲王们都被软禁在家，哪有机会跟时间干这等大事啊？当然了，在合缝的鸡蛋也架不住一只执着的苍蝇，更何况这个世界上还有诬陷这种东西。我说你造反，你就是造反。韩建收罗材料，组织证人，将众亲王集体告了上去。皇上，这些年咱们跟附近藩镇的关系这么差，就是因为诸王掌兵啊。前段日子我奏请罢他们的兵权，可听说他们不服，他们要造反啊。李烨闻听此言，翻了翻眼没搭理他，是吗？我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几天以后，李烨没有任何表示。韩建同学，您又白忙一场啊。那么经过数次请示被驳后，韩建同志变聪明了，那请示就是多余的，自己也不过是需要一张诛杀诸王的证书罢了。这东西不止李烨才有，还有谁有呢？刘季树也有。 人事有待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常滋味，读史 有学问。 有的朋友可能还记得这个人，刘季树。在上一届皇帝李宣快断气儿那天，就是这位半截爷们儿亲自敲开了李烨的大门，然后把李烨领到了皇位之上，托李烨没事爱找大太监麻烦的福，燕教高层隔三差五的被砍，底下的太监经常有升迁的机会。又也许李烨还记得刘季树领着自己走过人生最重要的一段路，没事呢提拔提拔。那么现在呢，刘季树已经混到了枢密使的位置。枢密使是一什么玩意儿啊？枢密使就是一跑腿的，皇帝哪天一拍脑袋想干点事儿，那就得吩咐中书省门下省的干部去办。可是那年的贝尔还没发明电话，企鹅呢也不叫 QQ， 通讯基本靠吼，传话呢都是靠腿儿。于是呢，皇帝写好了命令，交给一个太监说，把信交给宰相们。这个传话的太监呢，就是枢密使，又或者下面打了报告上来，那就得先交给这些太监，然后转交给皇上。所以说看来呢，枢密使也相当于这传达室的大爷。可是呢，传达室的大爷永远不可能掌握朝廷，你顶多掌握着大门的钥匙。但是呢，枢密使可以。借用商业上的一句话，就是说渠道为王啊。掌握沟通渠道的太监们练成了葵花宝典之后，皇上想看什么，想对下面说什么，都得问问枢密使给不给你传。于是呢，枢密使就成为了宦官的标志。历史告诉我们，坏人都是狼狈为奸的呀。这枢密使当然不会一个人行走在祸乱朝纲的道路上，他们通常是四个人，刚好能打一桌麻将了。左右枢密使和左右神策军中尉并称为四贵，人民群众亲切地称他们为全燕四贵，咱们呢听群众的。四贵之一，枢密使刘季树有幸成为了韩建选中的那个人。据说刘季树文化水平比较高，韩建选他呢可能有互补的需求，而且刘季树呢有他需要的东西，一张假的诏书，上面应该写着诛杀朱亲王。这个任务对于刘季树来说太轻松了，传诏书就是他的工作，格式用词他非常清楚，章子嘛，拿这萝卜照着葫芦画一个瓢，刻一个不就完了吗？大概每一个公公上辈子都是东南亚证件公司的员工，很快一份以假乱真的诏书就齐活了。刘季树袖子里装着那份诏书，急急忙忙走在前面。众亲王住的地方叫做十六王宅，当年呢，刘季树也曾经跑过去，在去十六王宅的路上，那会儿呢他是去请李烨当皇上，但这会儿呢他是要去杀人的。在他身后，韩建同志全副武装，威风八面，在后面数千大兵如狼似虎，把这十六王宅就给围了起来。这时候呢，这众亲王在干嘛呢？可能是在吟诗作对吧。韩建对这事儿相当反感，他们可不就是借吟诗要跟我作对吗？刘季树高昂尖锐的声音这个时候响彻王宅，你们造反已经被人告了，皇上要你们死。哎呀，众亲王猛然惊醒，爬上墙头，有个别运动能力强的还爬到了屋顶，只见四下里刀光剑影，杀机冲天，这帮人走到了人生的尽头，唯一的举动只有呼喊斋家救命啊。据说呢，唐朝把皇帝啊叫做宅家，宋朝呢改了称呼叫官家。宅男李烨还沉浸在那些前段日子里吓唬宰相的快乐回忆当中，结果没料想，他这哥哥弟弟叔叔伯伯大爷二大爷们已经被一网打尽了。第二天， 韩建告诉他，我已经把那些亲王干掉了。戴王字头衔的有十位，前面经常为李业讨伐出战的谭王李嗣周，不幸也在遇难名单之上。李业闻听震惊啊，悲伤之下只是不断地重复四个字，何至于是，何至于是啊。什么意思呢？怎么会到这个地步？这是为什么呢？韩建给出的理由约等于不解释，说什么呢？十六王宅的人想造反，为了皇上的安危，我不得不这么做。王爷都杀了，脸皮都撕了，那就坏事干到底吧。在杀王事件没多久，韩建准备修一座别墅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在给李业盖养老院，只等修好了就请李业搬到养老院当一太上皇。咱们顺便提一下，当时是乾宁四年冬天，李克用呢刚在魏县跟幽兵耍醉八仙，结果吃了一大亏，元气大伤，一时半会儿呢已经没可能来华州救李家户主了，所以李业陷入了绝境之中。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？也许有吧。在韩建大修皇室拘留所的时候，有一个人也在造房子，而且从规模、档次还有位置上明显要高出华州不小。救李业者，宰相也。在华州的日子是文官集团最黑暗的岁月，他们的地位降到了最低点，上班提心吊胆，说不定刚一刷卡进门，人事部部长韩建就递过来一张解聘书了。第一批被清理的人员当中就有一位宰相，这位爷呢叫做崔胤，典型的高干子弟，名门世子，他的姓呢就代表着荣耀和地位，因为在大唐呀有五大姓氏，李、崔、王、郑、卢。据说当了官的男人都想娶这五大豪门的姑娘当老婆，其对人生的重要意义可能啊仅次于中进士。而女人当然想嫁进五大豪门，但这个基本上很难，人家一般不娶其他姓的，有一家除外，李家。那李家当然就是李唐皇家，大唐本来只有四大姓氏，崔、王、郑、卢。李家因为跟这外族通婚太多， DNA 不纯，被视为是豪门当中的破落户。李世民同志不讲豪门规则，运用国家机器强行宣布李姓为天下第一。率土之滨莫非王臣，他都这样了，那第一呗，大家心里有数就完了。排除这个强行插队的李姓，第一位呢其实是崔姓。这个崔姓家谱往上翻呢可以直达姜子牙。姜姓呢以前转换后是成为的后来的崔姓。有唐一代崔姓是人才济济，已经死掉的这个中书省内鬼崔兆伟就是老崔家的。那么眼前的这个崔胤同志呢也是老崔家的优秀代表。咱们在这儿呢顺嘴提一句，他爹也当过宰相，他老爷爷也是宰相，所以说算起来啊他都是宰相第 N 代了。可是呢资历还是比不上实力，现在是种田出身的暴发户，韩建说了算。韩建要贬崔胤理由很简单，有人告发崔胤是崔兆伟推荐的，据说呢也曾经给王行于送过情报。崔兆伟、王行于早就被打成了反动派，崔胤自然是要连坐的。韩建呢把崔胤贬到了湖南，估计韩兄也是考虑了崔家的背景，不然呢就不是湖南，那就是安南了。可是崔胤刚出华州没多久，转了一圈就当郊游，然后呢他又回来了，官复原职。很多被韩建贬官的人都是肉包打狗一去不复返，